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每个周六周日晚上，尚远和您在这儿聊戏听戏啊。那么今天下半段呢，要先请您听一段《霸王别姬》，这是梅派的经典名剧了，而且呢，无论是不是戏曲爱好者，都对这个剧目有所了解。当年这出《霸王别姬》是梅兰芳先生和武生宗师杨小楼先生合作排演的。演霸王项羽这个角色呀，有两个路子，一个呢就是以杨小楼先生为先例，按照武生英公的演法来演。在杨小楼以后，梅先生曾经和武生名家沈华轩、周瑞安演过这出《霸王别姬》。那么这对武生演员是有要求的，很多武生演员嗓子差，演不了这出戏的霸王，必须要好嗓子、好功架、好气势。那么另一路演法呢，就是花脸英公演这出戏的霸王项羽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金少山，人称金霸王。金少山在上海重振雄风，声名鹊起，和演这出《霸王别姬》很有关系。那么和梅先生合作时间最长的是花脸名家刘连荣先生。刘连荣先生是傅连城连字科的高材生，曾经和梅兰芳、马连良合作多年，被两位大师以为左膀右臂。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舞台艺术片《霸王别姬》，就是梅先生和刘连荣先生合作的。刘连荣演出的霸王很有气势，唱念功架都非常的考究。后来花脸名家袁世海也曾经和梅先生合作过这个戏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上个世纪50年代《霸王别姬》的实况录音，由梅兰芳饰演虞姬，刘连荣饰演霸王。这对舞台上的默契搭档当时已然是年龄不小了，梅兰芳梅先生已经年过60了，刘连荣也已经是50多岁的年纪了，可是您听他们的唱念还是那么的精神饱满，舞台掌控力那么强。 枪挑汗巾，数员上将，怎奈敌众目光，难以取胜，此乃天亡我族。哎，非战之罪也。 我不明，迟到站外，迟不一回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、刘莲蓉合作演出的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这是1956年的实况录音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周信芳和李玉如合作的《平贵别谣》。《平贵别谣》是全部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一折。早先这出戏的平贵是由吴老生应工的，后来呢出现了小生的演法，那么今天我们舞台上见到比较多的是小生演薛平贵，那么吴老生的这个路子呢反而比较稀缺了，还能够看到的就是偶尔有旗派传人演这出薛平贵的《平贵别谣》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当年的一段历史录音，周信芳和李玉如合作的《平贵别谣》。周信芳演薛平贵，李玉如演王宝钏。 四郎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降了红鬃烈马，圣上见喜，封为后郡督府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四郎做了官了。 真是， 百位妻子天谢地。 哎呀，你慢些，天地其中有变呐。上得金殿参奏一份西凉侠国，打来战表要夺取江山，收容为虎，一位真不帅，为战俘后军都府改为马田的先锋，我即日就要登城。 你带分家， 我就要走了。 哎呀， 三天 以上您听到的是周信芳和李玉如合作表演的《平贵别摇》。大家知道周信芳先生的嗓音呢，因为各种原因是有所限制的，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嗓音着重唱出情绪情感，唱出自己的味道，形成了独特的旗派唱腔。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戏迷乐，尚远继续在这儿恭候您，咱们一块儿聊戏听戏。我们有几位嘉宾啊将做客节目跟大家见面，我们请您继续关注戏迷乐。